交数量，会唔会考虑提供口罩俾市民等？物流服务处暂时未有回复。天气方面，一股海洋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同有薄雾，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雷雨，星期日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至中期朝早寒冷。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874点，升289点，总成交金额877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6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40点，升17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3蚊，升4蚊；阿里巴巴214.8，升2.6；美团点评104.7，升5.5；盈富基金28.05，升3毫；中芯国际16.26，跌2毫；建设银行6.52，升9仙；中国人寿19.98，升5.4；中国平安91.75，跌1毫；友邦保险81.1，升9.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7，英镑10.062，瑞士法郎7.96，澳元5.225，加元5.847，新西兰元5.018，欧元8.4711。每百日元兑港元7.07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705。日经平均指数报23861点，升175点。港金现价报14505蚊，升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5.72美元，卖出156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村嘅意外事故咧，仲未清理好嘅，一带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近丁九桥。咁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村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近丁九桥。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时代广场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咧，而家都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方面，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伟业街去油塘方向咧，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丽业街。咁之后提提大家啦，喺大埔嘅荃安路，因为有道路工程，咁而家荃安路北行去大埔医院方向咧，近住仲雅路交界一段系临时封闭噶，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指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西九龙走廊南昌村去旺角、荃湾路骏星工厂大厦去九龙，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嘅金平去上水。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本年度最佳情人的得奖者是 我是 Eric 啊，最佳情人梗系我个仔啦。 你有个仔嘅咩？ 系啊，温柔体贴，搵到钱，将来对佢外母一定好。 喂，咁佢同我女好亲、啊。 你有个女嘅咩？阿琼， 梗系啦，佢知书识礼，煮得一手好菜，一定对未来老爷好好 嘅 啫。 咁啱嘅，不如撮合佢，等我哋结婚 啊。好啊。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用爱唤醒每个家庭。 其实最佳情人就喺我哋屋企里边。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想再飞必先放下哀愁。 原来天空那样宽广，也无处可飞。原来百亿千次，我也只留在原地。没远方，也没有一个比我能承载着我所有，或想与 成长于香港这一片一路被誉为的福地，女同意有两位在这段时间见到很多担忧失望的画面，于是他们有感而发，将忧愁抒发在音乐当中，作曲填词都有谢千桐。 落魄的心仿若大海放弃。 今集有阿伯今个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九位，女同意有路径。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希彤，你觉得波胜份人点呢？ 波胜是一个感觉文静啲嘅，私底下好像很有自己独处的时间咁样，我行我素啲啊嘛，我觉得系啊，但系都好有型。 Hello， 我是希彤，今年的女新人。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是波胜，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听歌就要睇路，谁能做到？要为耳朵做天地打扫，要是遇上再大。 都有好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五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嚟到星期三开始两个钟嘅骚动音乐。 从来没有自己，追赶世界标准太乏味，只会令我更偏离力臂，偏执顾忌，嘲笑贫难全隔绝远离。跟进许可，爱恨被结账，无奈没法想，容量太少怎算账？别徒然受伤，本身世上要自强，无余地也别退让。愿寻觅欢赏，即使那未算漂亮，灵魂被拘绑也不会太问责，结局也未算重伤。 算重 我哋嘅呢首派台嘅作品咧，嚟自今年一位嘅女新人，一位嘅唱作女新人，佢嘅名字叫做希彤啊。一听嘅时候觉得咦有少少熟悉嘅感觉嘅，望一望个编曲，原来嚟自新 set rise 嘅 Tommy。 算漂亮，灵魂被拘绑也逼归探问责，结局也未算重伤。任谁在轻扬，倾出一切任你伸张，不要问谁会拿到银奖，只记住伴我做我最深。It's just my life。 首歌就同你讲揾翻你自己，有少少嗰种 ，Tommy 都好擅长咗嗰种，我自己觉得有少少嗰种 Latin 嘅 flavor。前前有希同加埋阿 Mel。歌名叫做《本相》。当你探求你的本相的时候，你就发觉欲望都是你自己不可分割的本相。 Black leather jacket, a bad reputation, insatiable habits. He was on to me, one look and I couldn't breathe. Yeah, I said if he kissed me, I might let it happen. I swear on my life that I've been a good girl. Tonight I don't wanna be hurt. They say he likes a good time. He comes at Type to make a turn on the daddy, the baby, make her forget what she learned from her daddy. I don't be tripping on this shawty, I let her do whatever she please. I don't be kissing on this shawty, she don't be kissing on me either. She came with you and left with me, I went up a point, let's call it even. Don't like the car, she ain't gonna end up buying her new Beamer. That girl know what she wants, she make me take it off if she see me. She say I make her wet whenever my face pop up on TV. I had to say no disrespect, gotta do it safer, you can keep it. Pop star, I'm fresh about the trap and I'm going Bieber. She know I'ma call away, she can drop a pin and I come meet her. Stand next to me, you gon' end up catching a fever. I'm hot. 来自美国的这位歌手也有少少古巴的血统的，他的名字叫做 Camila Cabello， featuring 有 The Baby 有这首新的 single。转头咧，我哋今日有我哋一队嘅嘉宾咧上嚟介绍佢哋嘅新歌。嗱，呢首歌咧就有少少午夜嗰种嘅欲望喺中间。但系午夜咧，可能有另一种嘅情绪。嗰种嘅情绪就系一种寂寞嘅情绪啊！听我有呢首嘅新歌，作品嘅名称叫做 My Oh My。我哋请嚟嘅嘉宾有野佬 ，Hello， 哇，好难得啊，好耐未见我哋齐晒人 咯，齐人啊，系啊，真系好感动啊，唔够灯啊， 对，上一次见到佢哋齐人冇啊， 冇啊，都系清明啊，重阳嗰啲时间啦， 冇见到佢哋齐人啦， 好似真系第一次啊，系咪啊， 第一次齐人啊， 啊，真系啊， 好似 系 喎， 哦，你哋平时即系自己 jam 歌啊，夹开嘢系咪都好难约时间，都唔齐人噶。嚇、啊！咁你點啊？即係分開各自做一下，然之後冚翻埋啲嘢咁樣嗰啲。 好常見咁咯。 係啊，哦、我哋連呢只錄呢只歌啊都唔齊人㗎。 分開錄嘅嘛，咁、啊、我哋係。 哦，因為我聽講係有一啲喺外地嗰度做㗎嘛。 係啦、啊。 附近的人。 我哋交俾移民大使。 哦，咁樣嘅。咁有一半咧就我同阿康咧喺加拿大嘅時候錄音嘅。 係。 因為我哋揾咗個監製叫 Alan Lau 咧，佢本身都係加拿大人嚟嘅。 係。 咁佢喺加拿大咯，咁我哋咪捉住佢幫我哋做監製咯，咁順便喺嗰邊錄音室錄音咁咯。 係。咁但係點解？ 即係你專登飛過去定係 咁啱咁啱飛過去玩，咁順便就做埋啦。 OK， 有冇唔同啊？即係同喺香港做嘢，即係嗰啲生活節奏啊，諸如此類咁。 唔係喎，個 studio 好靚嘅，個環境都好好嘅。最緊要個 engineer 都係外國人啦。 係， 咁啊要講英文啦喺嗰度。 咁其余 嘅嘢咧，唔系本身系好大分别嘅，即系你可以拣嗰啲吉他 M 啊，我要呢部 M， 我要收支咩咪咁啦，咁啊好好嘅。咁点知咧，我拣完之后咧，佢就一路驳线，就喺度 back contact 啦，咁样啦。咁最后我话哦，都系算啦，拉 in 算啦，即系同我喺香港录冇乜分别啦。 但系点解你唔坚持等耐啲，或者系咯，还是个人都去到咯，真系试下啲新嘢咁样。 真系搞咗好耐。 同埋咧， 即系其实佢系咪佢都唔擅长？整呢樣嘢咧， 其實依家個潮流就係大家都係 拉 in 就咁篤落去就， 所以佢都唔知道， 就好少會咁樣收麥。 但我就收麥，我 bass 就收麥。如 果你收到，我收唔到。 哎呀， 係啊，唔知點解我哋好早去錄音啊，十點鐘上晝，大家未瞓醒去錄呢隻歌啦。係，咁我去到嘅時候咧，佢好好服務嘅，你都。揀咩吉他，揀咩 bass 哦，是但咯，咩都有，你幫我揀一支啦。咁嗰個 engineer 好好啊，西人咧，哦，我幫你試下聲先嚇，但係彈得好勁，彈得超勁。跟住佢話得唔得啊？我話你彈得咁勁，梗係得啦。咁跟住到我彈嘅時候，我即刻 英文點講啊？你彈得咁勁，你梗係得啦。 You so good, I'm so bad。咁啦，咁跟住咧，跟住我咪攞支 bass 啦，咁樣到我真係彈嘅時候，我仲。琴谱喺边啊？我又慢慢咩 key 啊？ 但 系削晒， 但系佢凭乜嘢帮你拣噶？即系佢听过你首歌， 佢听过首歌，觉得 feel 系咁样，佢好服务 ，tune 晒啲听咗首歌之后咧，就 tune 晒啲声 ，set 到仔支 bass 咁样，你睇下啱唔啱用咁样咯。 哦， 你咁劲梗系啱用啦，你话咩啦咁样咯。 咁啊，康之吉他就系都系佢拣嘅，定 我拣嘅， 你自己拣嘅， 但系摆晒喺度噶啦， 你梗系拣人哋嗰啲 vintage 嗰啲啦。 係咯，淨係得 Vintage 啫。 哦，係啊， 哇，蝕啦嘛，即係冇去玩嘅時候，覺得多啲嘢玩 咯。我哋只可以羨慕。 但係嗰個 studio 係阿 Alan Lau 嘅，定係 唔係我出去租嘅？ 哦 ，OK。 嗰個 studio 都做好多當地嘅歌星嘅咁樣啦。咁佢最正嘅地方就係個後院啦。個後院係好 hea 嘅，好靚嘅。咁我哋又好輕鬆咁樣錄少少音，又食下炸雞，又吹下水咁樣，又錄少少咁樣咯。咁成件事就都幾 relax 嘅。 哦，睇下嗰三個人嘅表情。 即係幾個男仔喺個後庭嗰度就食下炸雞咁樣。 後花園啫， 係啦，後花園嗰度。 後花園咪後庭咯， 係啦，係啦。 後嘅庭園， 庭園 係哦，咁樣。 吹下水啊，食下炸雞。 咁我唔羨慕啦。 你中意前花園啊嘛？ 幾好啲都冇用啦。 嗱，不過嗱，正經講正經嘢咧，我就收到佢哋錄音翻嚟咧，我聽落咧覺得係有分別嘅。係，我係覺得阿基嗰啲 bass 咧係輕鬆咗嘅，即係冇咁吹。版嘅成件事咧 剪好咗啫， 跟住原來唔係啊！即係我仲以為咧，我初時一心諗住，哇喺加拿大陸真係唔同啲喎。跟住呢個人講完之後咧，冇曬 mood 啦，即刻，因為哦原來都係咁嘅。 咁但係交到翻嚟香港嘅時候，就係你哋就 base on 即係佢哋嗰個base 所有嘢，然之後就再 on top 加你哋其他樂器落去啦。 係啦係啦，同埋因為今次啊監製好好嘅，佢好好心機，直頭編好曬，有曬，我都係錄音咁。咁多次第一次系会写埋份完整嘅古谱俾我去做 reference 系啊，所以就其实今次成个感觉好唔同啊，系啦，因为监制真系好 detail 嘅，所有嘢都，但系咧佢最惨一样嘢就系佢成日都话。你自由發揮啊！咁但係佢又寫到啲嘢好足㗎喎，但係佢越係咁，你就越難發揮啊，因為你有好多嘢已經睇到曬啊嘛，咁就有個難度喺度咯，變咗錄呢隻歌， 即 係反而咁樣仲難。 但我想問呢位監製係之前有冇同你哋夾過嘢或者 jam 過嘢？ 其實第一次㗎咋， 第一次。但係點會醒起不如揾佢呢？ 因為佢真係好需要附近的人啊！ 因為請你解説一下，不如 我因為其實咧，其實咧，我認識佢嘅時候咧，就因為佢係朋友嘅朋友嚟嘅，咁我認識佢嘅時候一齊，佢都想招親啊，啊成日一個人好悶啊，冇女朋友啊，咁樣而認識嘅。 幾時嘅事啊？呢個 一兩年前咯， 係 啦，咁咯，跟住覺得我係咪傾開偈啫？跟住講開話 揾嘅時候揾到你， 講開就話喂呢個筍盤啊，又監製啊，又靚仔，彈琴又叻啊， 聲又好聽啊， 把聲好聽。 佢喺 Scala 就做 VO 噶嘛， 係啊，有 VO 又成嘅咁樣。我就話呢個筍盤啊咁樣，咁所以做呢首附近的人嘅時候，又喺加拿大，點解唔揾佢啫？ 係啊，係介紹翻就係咧，我哋隻歌中間咪一段英文嘅獨白嘅，就係我哋監製把聲嚟噶啦。 嚇、啊！我以為 你係蕭叔，你係蕭叔叔啊！ 我哋啲英文咁好啊，唔會咯。 我係啊，我正想 問。你冇理由會覺得係我把聲啊？ 我以為係你把聲嚟㗎。 我都講唔到咁好聽啊。 因為個聲底似嘅喎，其實係 係似，因為佢有老味嗰喺當中啦，但係又文質彬彬得好緊要、哦，所以我一路喺度諗。但係因為我知唔係蕭叔把聲，因為蕭叔係啦，蕭叔我哋聽過，但係真係佢咁嗰把聲係好好聽， 好聽㗎， 係監製把聲嚟㗎。 哦 ，OK， 咁係邊個 idea 擺落去㗎？係佢自己話，不如我哋加一段 VO 啊。 係原本係咁嘅，我哋錄個 demo 嘅時候啦，中間就我加插咗講啲即係廢吹嘅嘢嚟嘅，即係懶係性感咁樣。We are somebody else 咁樣 up 一紮英文啦，即係當然唔啱 grammar。係 感性定性感？ 感性嘅，sorry， 我感性嘅嗰啲嚇，性感都得啦。 再三講啊。 咁跟住，喂，幾好喎、啊，都好九十年代嗰啲 R&B 中間咪有人要講一段獨白。 嗰陣時都係咁樣啊嘛。 係啦，嗰啲又唔係劇場版嘅，中間好興係講一段嘢咁樣，跟住就起歌咁樣啦。咁不如就揾人講啦，話我唔得嘅，如果認真咧，好似爭啲。咁啊，監製原來咁啱就做開 VO 喎。咁佢把聲，喂掂啦，同埋有啲似蕭叔叔嗰啲好 gentleman 啊，嗰啲聲咧，好男人嗰啲聲，所以就揾佢讀咯。我哋即刻上網抄，喂，快啲諗下邊段字可以啱擺落去，即刻度出嚟咯。 呢段字係邊個寫噶？ 呢段字係網上面， 唔係其實咁樣嘅，網上面都 call 嘅， 咁你就左抄一句右抄一句，自己剪剪貼貼拼合嘅啫。 砌埋覺得，我就覺得係啦，想講一個意思就係、是，我哋其實點為之孤獨啫？每個人都孤獨噶啦，嚟嘅時候生出嚟又係孤獨，死嘅時候都一個人走嘅啫，都係孤獨噶咁啊。咁就悲喪呢樣嘢揾嗰啲 call 啫。 哦，本身係有種禪意嘅、哦。即係佢係加啲佛偈落去， 同埋嚟嗰個方法都好禪啊！即係隨緣咧，即係呢個講到咁樣。 佛係啊，佛係附近的人。 我揀做你係一種緣分啊！ 佛係的人。 在马路那边的人，仍然也未听到心跳呼吸。转过身，车厢里面无人再问。谁又冷淡告别每个早晨？这样对话就快荒废一生，说一辈子分担责任，遇上每日怎骚动我灵魂？其实你怕理解我敏感，未当真，纯属来跟我同虚构情感。人步近，这个很近的消耗年份，经天过再淡然同度人生，谁自卑还残忍？ No, I may not be physically alone, but mentally.There is no one in sight. We are all born alone and die alone. 不该再沉了，不该再埋怨，应该感恩。都市太闷了，心都冇定跳，便妄想做戏。但彼此内心却听不到，无奈一个很远的跟我都也许合唱，这个很近的充满疑问。 现才是人生，其实假还是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证实十名港人在湖北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涉及三个家庭，其中七人在武汉，三人在恩施。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发言人说，特区政府近日收到内地相关单位通报以及驻武汉经贸办事处的通知，得悉有关情况之后，已经立即要求驻武汉办事处为这批人士提供一切可行协助。其中六人已经在短时间内入住当地医院，其余四人就自行到医院就诊，所有人情况大致稳定。发言人又说，驻武汉办事处会一直和他们保持紧密联系，并提供协助，确保他们得到适当的治疗和照顾。青衣长康村康美楼先后出现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大约100名居民需要接受检疫，其中被安排入住姚中怡文化馆翠雅山房检疫的冯先生向本台说，每两人获安排入住一间房，房内有独立淋浴间。他说，在隔离中心内，每人每日获分配两个口罩，定时有工作人员记录体温，亦都要每日见医生检视身体情况。检疫期间可以离开自己间房，但必须戴口罩。当局有为他们预备杯面和饼干，同时提供一日三餐，饭餐有几款可以选。冯先生又说，住户要签署同意书，交出单位锁匙，给卫生署人员入内消毒。不过他透露，有单位的住户拒绝交出锁匙。多个社福界团体到社署请愿，要求和社会福利处处长会面，并提出多项诉求，包括暂停社福界非紧急服务，提出在家工作指引，又要求社署集体采购防疫物资。社福联合阵线外务副会长张志伟说，过去两日已经收到20多个社福机构反映口罩等防疫用品存货量不够一个星期，希望社署可以掌握业界的存货量，并首先协助供应不足的单位。他又说，业界可能会考虑以不同的行动，例如是罢工，借此向政府施压，希望可以做好防疫工作。警方昨晚到将军澳宝林村一个单位拘捕一名38岁男子，他涉嫌同三宗车内盗窃案有关，其中一宗案件报称有一盒口罩被偷去。警方说，这名男子涉嫌上个月下旬在一架停泊在翠林路附近的重型货车内偷走一盒共50个口罩，和今个月上旬在停泊在翠林路附近的一架私家小巴和一架私家车内偷走一部手提电话和一些医疗用品。三宗案件损失的财物合共价值大约3390元。行动中，警员在这名男子的单位内起回涉案的手提电话和部分的医疗用品，他正被扣查。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能见度较低，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雷雨，星期日气温显著下降，下昼初至中期朝早寒冷。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868点，升285点，总成交金额950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6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40点，升17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1.2升2.2，阿里巴巴214.4升2.2，美团点评103.7升4.5，盈富基金28蚊升2.5，小米集团12.9升1.2，中芯国际16.4跌6仙，建设银行6.54升1.1，中国人寿19.98升5.4，友邦保险81.05升9.5。中国平安91.75跌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8，日元109.93，瑞士法郎0.976，澳元0.673，加元1.328，新西兰元0.647，人民币6.966，英镑对美元1.297，欧元对美元1.091。日经平均指数报23,861点，升175点。港金现价报14,505蚊，升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4.2美元，卖出1,564.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盈辉台嘅快线有意外，咁现时一带咧开始挤塞，车龙排到近蝴蝶谷。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盈辉台嘅快线有意外，龙尾蝴蝶谷。至于较早前咧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由金头村嘅意外事故仲未清理好，而家车龙排到过咗丁九桥。就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由金头村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过咗丁九桥。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都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空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西九龙走廊南昌村去旺角和荃湾路骏星工厂大厦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本年度最佳情人的得奖者是， 我是敏感时刻的崔洁彤， 我是彭茂妮， 我们想颁个奖给我们阿妈， 因为我阿妈经常怕我肚饿，所以整台都是嘢食， 而我阿妈经常都怕我不够钱使，所以台面经常都放低钱的。 哇，那你阿妈值得拿这个奖多一点。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用爱唤醒每个家庭。 其实最佳情人就在我们家里面。 怎样洗手才对？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着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做好个人卫生，对于预防飞沫传播的病毒有效。戴外科口罩，勤用碱液洗手，咳和打一次是要掩口。有呼吸道感染病征，一定要尽快看医生。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教授， 一般的外科口罩是有颜色，接纹是向下的一边是向外的。 要盖住口鼻和下巴，轻轻地按实在鼻梁的铁线。除低用过的口罩后，记得是用碱液洗手，洗不到手是要用酒精搓手液暂时代替。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3:40翻嚟，继续有骚动音乐，除咗有 Eric 同埋阿琼之外，仲有今日嘅嘉宾野佬，同埋头先咧，我哋就听咗首新歌啦，《附近的人》。问下先，首歌系几时写噶？ 其实好搞笑嘅，咁啊嗰阵系华纳咧，华纳版权公司咧， 系 就搞咗个 writing camp， 哦， 即系成班人写歌嘅 喺香港， 系啦系啦。咁我同阿康就做主耶稣嘅代表啦，咁就系当日就哼下就做呢首歌出嚟。所以呢首歌作曲咧，除咗我同阿康之外咧，仲有两位 writing camp 嘅朋友， 阿苏豪同埋易子俊，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系 OK。咁但系嗰阵时，你哋多唔多参与呢啲 writing？ 第一次咋？ 系 第一次咋？ 中唔中意个 feel？ 中意啊，因为点解咧 ？writing camp 咧，我哋倾咗咧，首歌唔使俾钱。 啊、救命！ 有隻数，中意啊， 好中意啊， 即系首歌写完之后归你啦，咁 归我哋啦，咁样咯，俾新人试啊，大佬啊，我哋 train up 佢哋啊，唔收佢哋钱不就止啦，系嘛？咁就又免费有呢首，即系悭翻作曲钱啦，咁作词钱就悭翻，咁我觉得诶、欸，何乐而不为啫？又估唔到今次咧，阿朱林填得好啱我哋心水， 又可以试下新嘢， 系啦， 我哋又冇试过 R&B 啊嘛。咁又同下唔同人合作，何乐而不为啊？ 系啊， 最紧要系咩？ 何乐而不为？ 唔使钱啊！ 但系写嘅时候，你哋有冇夹过写咩 feel 嘅嘢嘅咧？ 系我一早已经讲咗《附近的人》呢个名字出嚟噶啦。 OK， 因为其实我哋之前 come up 咗呢个题材嘅。 系交友 app 啊嘛，你上次话。 系啦系啦，就呢、是、一个啦。咁第一 base on 呢个交友 app 就哼啲嘢啦，度啲嘢啦，咁样咯。 哦 ，OK， 咁出到嚟几有 feel 啊！但你哋点解会想试 R&B 嘅嘢？你哋好少唱呢个嘢噶。 冇试过，其实。 系咯。 冇。 我同阿基本身都唔係好中意 R&B 嘅嘢嘅，即係唔係偏向呢中意呢種音樂類型咯。咁但係大大下又都試下啦，都冇玩過。 幾廿歲人咩都試下嘛，咁咯。咁 例如參加 Waiting Camp， Waiting Camp， 唔係其實我哋冇刻意話做 R&B 嘅，我哋就做個 demo。做個 demo 都係嗰啲麻甩佬歌咁樣啦，個 demo 係咁，跟住掟咗俾監製啦，監製就喂。整呢隻嘢出嚟啦，咁樣咁就咁佢試下咯。 哦，咁但係你哋另外三位咧，你們聽到呢個 demo 嘅時候，你哋即係少接觸呢樣嘢啦，亦都未必係你哋最心水嗰類曲風嚟。 係啊，我講先啦。咁即係一開頭嗰個 demo 係似 John Mayer 嗰啲 feel 嘅，咁就我覺得好有型嘅美國一啲咁啊，幾正喎，唔錯喎，咁就咁點知編咗翻嚟。一開頭聽，喂，唔係、啊，我覺得有啲似李宗盛、啊，由再尾下變咗李宗盛、啊，係咪咁樣㗎？咁唔係，我開始又懷疑啦。跟住後屘佢哋錄完翻嚟，成件事又覺得啊，都啱數嘅，都好聽嘅，我自己都覺得。 同埋我一聽到，我覺得冇問題，因為我覺得隻歌係好啱小烏唱嘅，係啊，我覺得佢唔使好用力已經可以做到嗰個唏噓嘅感覺系，唔系笑佢嘅，系真系， 系 真 本身嘅唏嘘， 系啦。 我都系，我喺个 group 度已经讲呢只歌系佢唱噶啦，好啱佢 唱。哦 ，OK， 因为上次相聚一刻嘅时候， 系 你哋好似对于佢比较挑剔嘅，我觉得。 系上次佢唔喺度啊嘛， 今日齐人啦，所以我哋讲下监制啦，好冇？ 听翻重播先，你哋讲咩？ 我哋係咁啊！ 點解突然之間咁團結友愛咧？正能量，我讚佢、啊。 但係你自己唱嘅時候咧，難唔難搞？對於你嚟講， 咁一定係易唱過《相聚一刻》嘅，《相聚一刻》係其實 我竟然再易唱過《相聚一刻》添啊！ 易過附近的人係易啲，咁真係我容易 handle 呢啲。聲或者呢個音域喺呢度咯，咁相對一刻係好似有兩個八度， 有 兩個八度 ，over 兩個八度，又好低，又可能假音嗰啲，即係同埋情感嗰啲就難 handle 啲啊，呢只就淡淡然啲啊，孤零零啲好啱我嘅。 啊，就變咗係佢哋定係你自己剔啊？因為阿 Alan 佢哋都喺度，阿基同阿康，我哋 Alan 翻嚟啊， 佢翻咗嚟同你哋錄， 我哋都係去咗阿康嗰度錄啫嘛， 係， 我有個 studio 嘅。 佢有佢介紹翻， 大家過嚟錄音，唔好使用嘅， 都係慳錢咯、啊。我哋 我想講下阿康買支新麥咧，真係勁。佢啲麥咧可以唔知幾多錢啦，幾千蚊啦，係咪？ 1萬蚊內啊， 1萬蚊之內啦。但係佢辦到幾萬蚊嘅麥喎。可以有個 software 咧去教， 即係有個畫面咧係可以撳揀一支麥嗰啲樣嘅，咁每個樣你會認得佢係某一支經典嘅麥。 哦，yeah。 係啦，咁譬如我今日我要用嗰支60000蚊嘅麥，咁你就撳嗰支，咁佢就會模擬嗰支麥咁。 咁少用嗰支幾錢啊？ 佢嗰支啊，佢嗰支咪差唔多5-6萬嗰啲。 哇！喂，你唔係咁同我講喎，你話最後冇用到喎，用翻原裝個麥聲都 OK 咯，咁樣喎。 係啊，係啊。唔係佢錄嗰陣咧，就揀咗嗰支5-6萬嘅，但係咧阿 Alan 攞條聲翻去咧，又冇掟翻俾我過嗰個 plug in， 冇過到個 plug in 就 變翻原聲， 係變翻原裝嗰支麥個聲。 哦， 都唔係太差都 OK 啦。 其實嗰支麥都幾好聲。 OK， 出到嚟我因為呢兩首歌我都幾喜歡嘅，其實連兩首即係有種嗰啲情感上面嗰啲咧，係咯，我都係少聽你唱啲心情。少少， 喂，咁嚟緊我哋咪應該做多啲慢歌咧嚇？ 我哋都要向呢樣嘢， 係啦，即係學下 DJ 做啲慢歌多啲。 低頭， 低頭， 你喺邊度啊？你唔好還啦， 即係學佢做慢歌， 諗掂自己先。 佢做好出色嘛？ 你學唔到啊嗰啲嘢， 做唔到，係 咪先？唔係我真係聽翻人講話你哋野佬咧寫呢啲叫情歌啦，但係你哋寫情歌咧又同其他一般嘅情歌唔同嘅喎，硬係覺得。話我哋咧係有陣老味嘅喎，係 啊， 我哋自己唔知嘅其實呢樣嘢。 咁呢個係你不嬲首首歌都有陣， 但係我哋諗住唱情歌就會歸納翻係情歌類噶嘛。但係啲人又話你哋啲情歌都係啲老嘅情歌嚟嘅， 所謂情歌類啫係咩啊？ 但係我明白有個袋叫情歌，咁但係個袋入邊仲分即係少年版嘅情歌啊，老年版唔係老味嘅情歌啊， 咁樣啊，照傳嗰啲啊，即係去到嗰個位話要 500嗰啲， 我中意你個例子。 唐人情歌 咁好啊！我哋做多啲呢类型咯，做到你闷先完， 再转咯。 因为我哋都要搵钱啊，而家 其实我个头都缩紧500个头啦，已经 争把风扇。 你就好啦，你系500个头，我系照全个头啫。 长日米终于感觉的松土，灵肉女子找美好。但辗转转转的常过或铁路，游行我能共你遇到，你就如我亦曾想的恋人，如同爱上禁忌点起了快感，有着谁可就如仿佛再生，来否开我去逐渐再装陷，如这刻我能感觉瞳孔会蒙，如这刻我能感觉如内放空，连呼吸过程深浅也飘忽失控，不管就遭多少话苦与嘲讽，还有这里会像栖身太空，谁怕刹那错误跌入黑洞， 细胞都觉醒，大抵这一种交流会像爱情矛过投入过又醒，你就如我亦曾想的恋人，如同每晚被我点起了快感，会共谁想下沉失足太深，从谷底也有着度有兴奋，如这刻我能感觉瞳孔会梦，如这刻我能感觉如五内放空，连呼吸过情深浅也飘不失控，不管周遭多少话苦与嘲讽，还有这里会像栖身太空，谁怕刹那冲跌入黑洞中，如高低仿佛的旅程，时间这刻已经变做泡影，这刻我能因你如那次龙，如这刻我能因你栖身太空，和你痛也快地进入黑洞。 呢首歌嗱，开头有一个附近的人，即系因为有交友 app 嘅 concept 啦。咁但系其实佢又唔系即系纯粹讲话我哋交友咯，寂寞咯。佢唔系净系咁单纯讲呢样嘢嘅。所以系嗰阵时系你哋系点样再 develop 呢份歌词啊？ 其实我哋叫咗阿朱林系嘛，佢嚟过一次词，跟住我哋就睇过之后啊，不如改少少啦。咁其实最主要咧系想改到系以前我哋。唔係聽張學友有隻叫這麼近那麼遠嘅、都係講一啲關係，其實好近嘅人啦，即好似屋企人，但係你又唔係好講心事嘅，其實即係唔係好 close 嘅啫。但係你有時對住陌生人，可能喺一啲場合，你識到啲新朋友，你就好滔滔不絕，係咁講下自己啲嘢，分享自己啲可能而家都比較私人嘅嘢啊，又肯，但係其實好 close 喎，即係呢啲好得意嘅化學作用咯，主要其實係想帶出。所以個 MV 其實都係講緊。啊、我有老婆㗎啦，但老婆唔返嚟食饭，但係喺海旁撞到个靓女喎，哇边有可能啊，即係麻甩佬一个咁啊，又鍾意一个靓妹，咁啊自己幻想同个靓妹度玩灯胆啊咁样囉，咁跟住即係其实都系幻想，最后都系各自返屋企啊，即係呢啲好好都市式嘅浪漫，即係男人呢，尤其是男人諗嗰啲遐想啊浪漫嘢啊，但係就都系冇啦咁。 系， 但系咪好啱佢唱啊？所以 根本就系咁嘅人， 你系咪好唔开心啊？ 唔系， 好多心事， 系咯，佢好似好多心事讲话之后开始喊啦，咁 又唔可以同隔篱嗰啲人讲 噶咩？ 系，上次访问阿康喊，今次访问阿小虎喊可以。 你又喊咩？ 我上次喊啊， 朗下啫，少少。 我谂起往事，相聚一刻令你谂起往事，我就冇嘅，我就观察身边啲朋友啊，或者街边嗰啲人，中意睇啊，即系睇到好多，哇，真系。有啲人真係會因為呢啲嘢唔開心，或者冇啦個關係。我哋譬如因為奉子成婚嘅，好多人，但其實個關係係冇嘅咯。 哦，係啊， 即係佢結咗婚，但係代表咩咧？係啊，佢冇咁附近的人都係類似呢類型嘅嘢咯。 哦， 係啊，所以我就發泄喺呢啲地方度咯。我個人好開朗咯。 唔该晒， 咁因为我哋唔好做第一个笑嗰个得噶。 咁下一首歌系咪叫《奉子成婚》啊？ 都可以嘅。 先呢個字眼就我就覺得有啲老土嘅。附近啲人幾得意嘅，即係四個字可以講好多嘢。奉之成婚一聽就知係咩啦。 係咯，你講笑啫嘛，係嘛？ 梗係講笑啦，係啦。 連生貴子，連生貴子 係真嘅嘛？ 破年作品，佢哋終於有 三年冇啦。 呢個就破年作品， 成個人生講出嚟喎。 兒孫滿堂 係啊，即係冇乜試過。原來兒孫滿堂係講奉子成婚嘅咁樣。 好啊，有首賀年歌。 喂，咁嗱，因為有咁而家因為有呢一首嘅附近的人啦，咁但係有冇 plan 緊嚟緊啲歌真係開始寫緊未啊？定係會再參加多啲 writing camp 咧？嗱，你哋五個人嗱各自參加五個。 而家嚟紧系啊，时间系好充足噶。如果去参加任何嘅 camp 都，希望唔好系嗰啲免疫 camp 咯。 隔离 camp， 隔离 camp， 隔离 camp， 去咗隔离 camp 就惨。 不如新歌叫《隔离饭香啲》啦。 你啲桥真系要 谂埋。 唔好企去完加拿大翻嚟，个人都老华侨咗一啲啊。 系啊，好永远啊嗰边。 不过咧，不过我哋而家出现咗财困啊。 加拿大嘅老友 救救野佬基金啊，因为咧我哋使咗好多钱喺呢个MV 啊音乐嘅制作嗰度咧，咁我哋啱先商量紧，喂我哋冇晒钱咯，咁点算啊？嚟紧点做歌啊？咁样系可能真系要众筹先得。 呢个系真嘅， 系啊。之前都谂过话，系咪年尾做 show 啊？我野佬自己好耐冇做过自己嘅 show 啊，咁样。咁但系而家睇情况先咯。而家市面嘅环境又系嘛咁混乱咁样。 嗯 ，OK， 咁祝福香港啦，一齐 系啦， 欢迎游归啊， 欢迎游归啦。喂，但系一年佢即系由19年啦，跟住到今年好多啲新嘅嘢听，我觉得。咁首首歌都好精彩，系啦。咁期待你哋快啲有你哋嘅新作品。而家就叹住你呢首新歌啊，仲唔系最后嗰个勾草？我想话 系。 边个设计噶？ 我 好喜欢喎、 哦。阿康设计嘅。 哦， 阿康都唱呢个 demo 嘅时候都有啲 lonely feel 啊。 系啊， 好 lay back 啊，我 又喊， 全部都唔啱拍子啊，劲 lay back 嘅。 好 lay back。 嗰排发生咩事啊？ 冇啊，冇事。 好 醒 下， 系咯， 嗰朝早起身。 因为个欧草我系觉得好有戏剧效果啊。 OK 嘅，我都覺得 OK。咁啊，多謝阿康啦，呢度係佢編排到哦。臨尾真係拉嘅，咁咪拉咯。咁 係，然之後音樂就開始走，然之後即係更加有翻嗰種一個人嚟， 一個人係咯， 一個人走 係啦，好孤獨 係咯。所以好多精彩喎呢首歌係咯。喂，咁啊 MV 出咗街嘅啦，咁可以睇啦，咁啊首歌可以聽啦，咁樣咁啊期待你哋2020年身體健康，百毒不侵。 祝大家身體健康係啦。呢只歌聽耐啲，聽耐啲咯，好似以前咁，一隻歌聽幾個月先啦。 差唔多啦， 唔好咁快，兩個禮拜就聽完啦。 係咯，咁樣如果仲 loop 翻之前嗰啲啦，咁樣係咯。喂，今日多謝曬野佬 ，thank you。 揾自然流力，求其被激死，我系老不死。行大嘢就如常烂尾，唔使讲志气。约好咗拉条好衰塞埋你，我根本叹正气屋企，唔自卑学人哋是非，埋堆耻笑你。有什么？ 有嘢又如何？面皮只咁薄，冇科发亦仲叫我。 嘅新增患者包括十名日本人。至于确诊嘅检疫人员，月初曾经喺邮轮逗留两日，收集乘客问卷同量度佢哋嘅体温，当时有戴口罩同手套。厚生劳动相加藤胜信话，船上乘客同船员完成隔离之后，落船嘅时候仍然要接受病毒检测。日本至今確診病例達到203宗，首相安倍晋三為了阻止疫情擴大，宣布除了湖北省之外，明天開始亦都拒絕曾經逗留浙江省的外國人入境。天气方面，一股海洋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能见度较低，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雷雨，星期日气温显著下降，下昼初至中期朝早寒冷。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819点，升236点，总成交金额1058.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26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40点，升17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2.2，升3.2；阿里巴巴215元，升2.8；美团点评103元，升3.8；盈富基金28元，升2.5；小米集团12.92，升1.4；建设银行6.49，升6仙；中芯国际16.22，跌2.4；中国人寿19.76，升3.2；中国平安91.55，跌3毫。友邦保险81.45，升1.3。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8，英镑10.075，瑞士法郎7.958，澳元5.232，加元5.854，新西兰元5.026，欧元8.479。每百日元对港元7.06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774。日经平均指数报23,861点，升175点。港金现价报14,505元，升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4.17美元，卖出1,564.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坏车同埋意外嘅消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嘅快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就系龙翔道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快线有坏车阻路。另外就是呈祥道去葵涌方向跟住盈辉台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接近明爱医院。就是呈祥道去葵涌方向跟住盈辉台快线那里有交通意外的。另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油金头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是仲是封闭的，龙尾过了丁九桥。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的龙尾在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大致是畅顺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的协和街下行去开源道回旋处挤塞，龙尾物华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何文田港铁站对开。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西九龙走廊南昌村去旺角、 荃湾路骏星工厂大厦去九龙，同埋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最后卫生署提提你，洗车、打蜡、做家务都系体能活动，可以促进健康。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哇！情人节你都嫌弃，我送啲嘢俾你 relax 啊！ 魔鬼 Eric， 你送咩俾我啊？ 吸啖大麻就会令到你好轻松噶啦。 我知啊，仲会产生幻觉、抑郁、集中力减弱、记忆力同埋判断力受损啊嘛，同埋好容易激动噶。 诶，你点知噶？ 食大麻有咁多害处，我系唔会上当噶。 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有一个无毒有偶嘅情人节。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本年度最佳情人嘅得奖者系。 就是我黄天怡的妈妈，因为何时何地只要我一声妈，她都一定会飞过来的。 就当然是我子豪的老婆啦，因为她生了个前世情人给我嘛，最佳情人就当然是给她做啦。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用爱唤醒每个家庭。 其实最佳情人就在我们家里面。 嚟到下昼嘅四点十分，继续骚动音乐。今日收到嘅呢一首最新嘅派台作品，嚟自黎晓阳嘅最新创作，歌曲名称叫做《阿芝与海蜜》。歌曲当中探讨嘅咧系我哋同呢个城市之间嘅好微妙嘅关系啊。 你快忘掉我，很紧捉紧我，逛过湾仔，再到教堂。转季木白鸽海已变了一条河，不过你留在海旁，雪总升伟大过。开关冷气与灯光，皱纹和白发风已刮到太稀薄，不过你留在海旁，鲜艳发灿烂过。哦，怎么一生都直着发光，回头连医生都着错，偏偏识过马路就到海角。你若遗忘叫我知我又是海默默，不过你留在海旁，说风景里是我。 作曲有黎晓阳，填词有黄乐怡。咁阿芝海默就是我哋成日会讲起嘅老人痴呆症啦。填词人黄乐怡咧就将佢变成咗人名，讲紧嘅系呢个不变嘅城市当中不断改变紧嘅我哋啊。到底是这个城市遗忘了我们，还是我们遗忘了这个城市本来的样子呢？ 我快忘掉你，很清楚紧我，教你勾着 我的耳朵，永恒迷路了，想与世界捉迷藏，不过你留在海旁，说当天偶遇过。哦，怎么一生都即将发黄，回头连归家都归错，偏偏穿过窄巷就到海角。在身旁，记忆方会掠过。只要你忘掉天堂，看风景里是我，失去了时日太多，捉紧了别方。 分手不一定是悲剧收场的。 感激给予我惊喜，当初所有笑声都是你，剧到最终难了尾，庆幸也有过小趣味，双方都已成熟别皱眉，喜剧里不理是和非，一笑别离。 阿 Ken 的新作品虽然是关于两个人走到最后，但是成首歌的重点不是讲分开，而是讲分手的时候懂得微笑祝福对方，两个人在关系之中一同成长，变得更加成熟。作曲刘国梁，填词林若玲，编曲柱振东，监制舒文。 双方都已成熟别皱眉，喜剧也许还是自卑。 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红雀立》喜剧收场。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嚟到呢个星期三嘅时段啦，又系到阿琼姐介绍华语歌嘅时间啦。 琼姐啊，耶、yeah, ，好开心、啊！ 你就 系 港台琼华，琼姐华语歌。我见师兄祠堂嗰个叫咩？师兄祠堂打俾僆仔嗰个咧？ 啊，黄亚斌啊嘛， 都叫 出名啊，真系。 系咯，都叫私了咯，嗰个环节。 私人了解， 系私人了解，系咪先？好啦，今日有咩华语歌介绍 呢？今日咧，其实其中一个原因啦，系因为必须要讲，即系最近大家都好唔开心啦，即系唔出得街啦， 烦恼咯， 系啦，即系我最唔开心就系唔打得边炉啦， 系啊， 我打 唔系你可以自己喺屋企打系冇事嘅， 咁咪好寂寞咯。 系啊，咁你一系搵一个， 我攞 Juno 嗰首出嚟，寂寞就要自己一个打， 佢都一个人打边炉啫嘛， 好寂寞真系，所以咧就即系想听啲正能量少少嘅歌嘅咁、咁但系呢、這个乐队咧，其实我每一次听歌介绍佢哋咧，都非常之偷懒地咧，系会用呢三个字去形容佢哋嘅，就系、是、正能量乐队。 OK， 因为其实我身边太多朋友介绍我听佢哋， 好靓噶， 系好容易好靓嘅，即系加油努力，听一定会好天嘅，耶耶嗰啲系，收翻先。佢哋唔系呢一种嘅，我觉得即系佢哋咧啲歌咧系有道大道理啦，但系其实佢哋写嗰样嘢系有意义噶，即系真系唔系毛病新人嗰种嘅状态。 但系佢嗰种正能量系真系边类型先？即系人生满希望， 前 路 由 我闯， 唔系。因为其实我觉得咧，佢哋好地，或者其实我觉得台湾好多呢啲正能量嘅乐队或者歌手，因为卢广仲都系其中一个嘅，即系大家都唔会觉得好靓嘅一个原因系咩？系因为佢好地啊，佢明白我哋面对紧啲乜嘢。即系我哋成日会话你好离地地去讲正能量系一件好靓嘅事情，就系、是、你都唔知道对方为咩事唔开心，你就同佢讲唔紧要，系啊，其实有咩大不了啫，我哋一定会挨过去嘅，系咪咁样？系啊，系咧。咁但系其实我觉得佢啦，卢广仲啦，甚至乎好多台湾。班入边 sell 正能量啊，即系其实佢人哋冇 sell， 只不过我哋 get 到个信息系正能量嘅人咧，佢都系话俾你听，即系譬如佢知道读书好痛苦嘅，即系尤其是佢之前有一只我好中意嘅歌啦，佢入边讲到话系啊，读书好痛苦啊，考试好难啊，做学生嘅时候你好想大个啊，但你睇你隔篱女同学几靓女，系咪有翻读书嘅动力啊？即系你明唔明？咁其实呢一种嘅例子咧，喺当中揾到一个，我觉得算系一个。幽默嘅位啊，佢令到我哋咧打破咗，觉得正能量就 冇咁难挨咯， 冇错啦，咁样。 O K， 咁今日拣嚟呢一首咧， 你讲咁耐系未讲呢队乐队系咩乐队噶？ 系喎。 系系咩歌咧？ 点解会咁样介绍佢哋咧？系因为其实二月八号啦，佢哋系第一次登上小巨蛋呢个舞台，咁系算系完成咗人生一个好重要嘅目标嚟噶，对于佢哋嚟讲咁样啦。咁但系咧。我再一次咧为呢个好多香港嘅宇宙人嘅乐迷嘅送上一个即系慰问啦。 点解？ 因为我身边咧识咗起码五个朋友系买咗飞但冇得去噶、哦，因为二月七号开始要隔离 啊嘛。 所以哇， 多谢 Carrie，Thank you very much。 莫文蔚系嘛？你讲紧 唔系 Karen 啊，系 Carrie 啊。Our dear Carrie，Thank you very much。 系多谢你啊。 咁呢首歌系咩歌嚟？ 呢首歌咧，其实系佢哋我问咗其中一个 fans 啦，都几个人都系咁讲嘅，就其实第一次佢哋会觉得喺宇宙人身上得到鼓励，就系呢一首歌。歌名叫做《大智若愚》，嗰鱼咧就系游嗰啲鱼。 一条鱼。 系啦。咁讲嘅就系咩咧？其实个 MV 都好好笑嘅，就佢哋去行山啦。佢哋想话俾你听，有好多鱼咧，佢哋游嘅方法系逆流而上嘅。 哦。 即系鬼唔知逆流而下系舒服啲嘅咩？但系点解我哋要 逆流而下嘅？只能顺 流而 下，逆流就而上。 我系咪有脑炎咧？点解我脑呢块咁唔好用嘅？ 系啊，戴翻口罩， 遮唔到啊！有啲 嗰间系房，我啲保鲜纸包住你自己， 包住我自己应该要咁样。咁但系咧，其实我哋人生就有时好似啲鱼咁，你每年咸鱼都不如噶嘛，所以要尝试挑战自己，我哋逆流而上。 哦，就系呢首叫做《大智 若愚》。 我有一百个伟大的想法，没有做法，就等着我长大，像个鱼卵还没有孵化。我要做一首诗画一幅画，用一首歌统治一个国家，我要让这颗地球爆炸。没有手脚的梦想，最后只懂得退化，不要像个石头，最后只会磨成沙。 宇宙人是吗？ 是啊、嗯、大智若愚啊，听完之后是不是很开心、啊、 我就是喜欢他们呢有阵时候、嗯、我不知道有阵时候譬如你做一些广东歌呢我们听很多即是近几年呢即是那些哇即是你要不要逃避啊你要跨过难关啊诸如此类。 面对自己、 啊。好通常都是得一种曲式去到做的。 是。 又或者呢就是很平铺直叙就是是啊我经历过大家一起加油要挨过去、嗯、面前纵使有几多艰辛都好大家一起跨过去勇敢这样。 有些合唱 啦、啊、 咁样， 系啦，咁我就系觉得啊，其实系咪又可以有一啲唔同嘅方法，唔、嗯、同嘅曲式可以包装到呢样嘢咧？咁、 啊、 即系譬如宇宙人咁样咧，你听佢嘅歌，你已经起码个 mood 啊， 嗯， 我已经觉得咦 upbeat，、啊、我已经个 mood 已经中咗啦嘛，就唔使好 heavy， 有种唔使听报道会咯。 因為 即係報道會有佢嘅功能， 係 係啦，但係唔使每一次都係報道會咯。 係啦，我覺得香港 可以開 party 咯。 係啦， 係啦， 香港好中意行嗰種療愈咧，即係戒酒會，大家圍埋一齊支持對方嗰種。 係， 但係我覺得台灣好似呢一種咧，就係嘉年華式嘅， 係 即係有啲好開心嘅。喂，出到嚟，我覺得其實係嗰個療愈嘅效果有另外一種啦。 係啊， 咁我一路好想講正能量嗰樣嘢，就一路去帶出嚟噶。之前講到喺台北小巨蛋個演唱會有一 part 嘅，就係佢同啲 fans 咧係收集你哋嘅目標係乜嘢。咁佢有個 format 嘅就係下一我係邊個邊個邊個，我嘅下一步係乜乜乜乜咁樣。咁然之後你就影住你自己只腳，影一張相俾佢哋。佢哋收集咗之後咧，就喺小巨蛋嗰個演唱會個 mon 度咧，係有呢啲相噶，即係佢將 fans 呢啲嘅收集翻嚟嘅擺曬上個演唱會度。我覺得台灣好似都幾多歌手中意做呢啲，五月天做過啦，佢哋做過啦，跟住之前好似楊丞琳都有同大家分享過，即係你青春嘅記憶係啲乜嘢啊咁呢啲嘢。咁我覺得呢啲其實真係佢哋同歌迷一齊成長、一齊進步，因為真係由慢慢佢哋話第一次辦演唱會得兩個觀眾，去到而家可以開到小巨蛋，你見到嗰個進步就係佢哋想講嗰樣正能量。同埋我覺得是唔靚嘅正能量。 哦，台灣有冇真係呢三個字啊？都係好中意講正能量。 正能量，台灣真係少喎、 啊。係嘛？ 台灣係咯，台灣係講咩咧？ 即係正能量係好廣東話啊嘛。台灣咁樣，佢哋好我譬如睇嗰啲綜藝又好少啊，且我真係充滿住正能量。 好似正向思考吧，我们积极正面加油努力咁、 哦、 样。 OK， 有正面思考， 系啊，嗰啲咯。 OK， 嗱，所以头先你又拣咗系宇宙人啦， 系。 咁我就拣咗，因为正能量可以有好憎呢个字，我真系有好多面向噶嘛。 冇 错，即系你可能经历紧唔同类型嘅情况底下，你都可能有一首歌就系俾到嗰种哇力量俾你。 嗯， 系啦，就唔系就系泛指困难咯。 系 难关啦， 挑战啦， 系啦，唔系咁样嘅。所以我拣咗一首咧。你估唔到㗎，如果你讲正能量嘅主题就係讲如果你俾女朋友恰 你好需要正能量 你需要有一个人明白你係啦同你一起跨过呢个女朋友嘅无理嘅诉求嘅话、嗯、你可以点样抗争呢 唉好期待呀、啊、真係。 讲嘅係洪家豪啊女朋友 check 你电话你可以点啊 ?No! 我说不可以啊 女朋友问你喺边度唔听个电话 咁又预分手啦，系咪啊？ 系啊，所以下一步就系、是，系咪你系咪想分手而家？ 系， 拣嚟正能量男歌手洪家豪，我说不可以。 今天很想话事，对抗你的命令行事，可不可主动地和你对峙？一亿三千件事，照顾当本分极容易，不需天天特别提我兑现。知道了，知道了，一切都知，知道了，知道了，我在苦思，我自幼有大难，你说把手机交予你，你要看那大话，这次我说不可以。今晚不想道别，但令于家内做何事，导致首先比乱前要挂住。可否加点热烈，爱上了感冒被人治，想起这心愿便由你应验。知道了，知道了，我越敷衍。 夸张对待，全情全日爱转没大概。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证实十名港人在湖北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涉及三个家庭，其中七人在武汉，三人在恩施。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发言人说，特区政府近日收到内地相关单位通报以及驻武汉经贸办事处的通知，得悉有关情况之后，已经立即要求驻武汉办事处为这批人士提供一切可行协助，其中六人已经在短时间内入住当地医院，其余四人就自行到医院就诊，所有人情况大致稳定。发言人又说，驻武汉办事处会一直和他们保持紧密联系，并提供协助，确保他们得到适当的治疗和照顾。内地昨日新增2015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累计超过44600宗，另外再多97人不治，至今1113人死亡。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峰话：疫情形势仍然十分严峻，但在一系列有力措施推动下，疫情形势总体上出现一些积极变化。米峰在记者会表示，新增确诊病例的数目由最高的时候的2月4日的3887宗下降至昨日的2015宗，新增疑似病例的数目就由最高时候2月5日的5328宗下降到昨日的3342宗，降幅分别有大约48%和37%。他又說，治愈出院的人数较快增长，治愈比例由最低时候1月27日的 1.3% 上升至昨日的 10.6%。 新加坡星展银行一名雇员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在银行同一楼层工作的大约300名员工要撤离。新加坡星展银行发表声明说，一名员工在昨日接受测试，今日确诊，银行采取预防措施，和确诊患者在同一楼层工作的大约300名员工全部要离开，返回屋企工作。公司已经为他们提供口罩等的防护装备，以及设立医疗热线协助。公司亦都会为患者和他的家人提供一切支援和指引，并正是追踪他在公司的密切接触者。有关大楼的共同地方，例如升降机和洗手间，会彻底清洁消毒。连同这宗个案，新加坡至今有48宗新型肺炎病例。港铁宣布延续去年下半年针对港铁商场小商户实施的租金调整方案，至于其他连锁和跨国集团的商户，因应不同业务性质受影响规模和程度，将会尽快推出纾困方案。港铁话，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本港各行各业面对经营压力，港铁业务亦都唔例外。好多铁路物业上盖嘅商户都系多年嘅合作伙伴，深深体会到面临嘅经营困难，希望可以携手共度时间。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雾。听日日间雨势较大，同有几阵狂风雷暴。气温介乎19至22度，吹微风。听日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雷雨，星期五雨势有时颇大。星期日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至中期朝早寒冷。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823点，升239点，总成交金额1122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6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40点，升17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1蚊，升2蚊；阿里巴巴215蚊，升2.8；美团点评103蚊，升3.8；盈富基金28.05蚊，升3毫；小米集团12.92，升1.4；建设银行6.5，升7仙；中芯国际16.22，跌2.4；友邦保险81.35，升1.2；中国人寿19.78，升3.4。中国平安91.6，跌2.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9，日元110.09，瑞士法郎0.976，澳元0.675，加元1.327，新西兰元0.648，人民币6.97，英镑对美元1.297，欧元对美元1.093。日经平均指数报23861点，升175点。港金现价报1449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2.1美元，卖出1562.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意外同埋坏车事故啦。咁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盈辉台嘅快线咧，较早前有意外，仲未清理好，现时一带嘅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近泽安村。就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盈辉台嘅快线有意外，而家龙尾去到龙翔道近泽安村。至于较早前咧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村嘅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而家一带嘅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在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快线的坏车都已经拖车了，现在只是后少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隧道后一带车多。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荃湾路骏星工厂大厦去九龙和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里面空转引擎超过3分钟，可被罚款320蚊，记得停车熄匙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放数值按问答比赛，请问咩是环绝条？ 我知将啲雪条打环嚟食，咪环绝条咯。 唔系啊，系要将支柱连接埋一齐嘅构件啊。 咁如果要做临时支架嘅合资格工程师，要有乜嘢嘅知识？ 系要有相关嘅知识同埋认可嘅资历。 清楚啲，应该系话结构力学同埋岩土力学有足够嘅知识。 最紧要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放数值按短剧》， 设计施工要认真，临时支架实稳阵。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你觉得波性份人点呢？ 波性是一个感觉文静一点的，私底下好像很有自己独处的时间，我行我素一点嘛，我觉得是啊，但是也很有型。 Hello， 我是希彤，今年的女新人，想知道我选阿一定是波性，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小白，大件事啦！情人节我未订到台啊！ 阿奥 ，take it easy， 有心唔怕迟。

中大悲，万能侠大热渐成历史，仿佛一世纪穿梭几乎混旧时梦想，星空中跌死，为了生活而放弃，要奋斗来迎进口里，世界是大人游戏，那幼稚预言谁感激，时光机留给你回忆里谁带路，假使间给你再做，问你又会否寄望更高，傻瓜机留给你谁欢笑谁愤怒，想当初预言无数，世界有太多变数，万能合作日夜成队友，通通引了佢，新世纪福音二潮动画，一早不再追，面对生活流水，天真给几次榨取，往日战友一一退队，不记得梦幻乐园地址，消失于市区，一双双互为地球漫画，安息于废墟，习惯失望和气馁，有勇气原来亦有罪，已到达大人年岁，那伟大预言无根据，时光机留给你回忆里谁带路，假时间给你再做，问你又会否寄望更高，太早仰望太高，傻瓜机留给你谁苦战谁却步，青春的预言无数，有哪个信守到老， 又当然他唱这首歌的时候，到今时今日他都转过几个轮了，你又改变了几多呢？本来有关智斌这首旧的作品，作品的名称叫做《预言书》。歌词里面讲的就是你成长了，你不再相信时光机。这首歌都是跟你讲类似一个的讯息的。因为当你人大了的时候，你就发觉其实时光机都没什么太大的作为了。尤其是你身处在今时今日这个的社会。太多太多的未知之数，究竟将来会是怎样呢？是不是你自己出了力就能够改变到一些事情呢？没人知道，只能够尽做。我们有陈建安， 继续忙着大雾辗转散于街里，听到着了快要葬身冰雪里， 周耀辉填词的作品。 然而谁一伸手有阔天空，继续别让活着就是习惯失去，哪个会答爱与理想不会碎，然而谁一起身已经起我， 作品名称未知道。 需要爱哭我跟你爱哭，需要祝福我给你祝福，岁月远渴望近便渴望会更好，走着一路走在生命之中，一直失望一样不断希望之中，请相信人人能发现未来即将碰到，一日 分别一日相遇天地之中，天地崩坏一样一步一步陪着你，从不怕迷路，一刹漆黑有几刹光辉未到，闭上眼睛可看到。极妙妙再没有根据，世界太怪怪到勇敢走过去，谁和谁一转身已经不老，需要爱哭我跟你爱哭，需要祝福我给你祝福，渴望近岁月远，但岁月会更好，一路走着一路走在生命之中，失望一样不断希望之中，请相信人人能发现未来即将碰到，一日分别一日相遇天地之中，天地崩坏一样一步一步陪着你，从不怕迷路，从来无人知道一日欢呼，请相信人人能发现未来意想不到，星在膝下花在肩上心在心中，千万珍重即还一步一步离开你，从不怕迷路，一次出生那些美好仍然未到，一再呼吸看到 些感觉，整换星际躯壳，二个星解开束缚。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骚动入我。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骚动入我。 嚟到阿琼嘅部分。第一首歌揀嚟由悠岑靈兒主唱的 Fly， 嚟自电影《少年的你》的主题曲，要恭喜这首歌入围电影金像奖。 你的嘴巴一直咿呀咿呀咿呀的讲，接受想象的讯号，你想飞翔，盘旋在这天空之上，我想飞翔。 世界看自己一步一步被推开，人群之外喘着汗，沿着生命把自己一片一片捡回来，碎片之中拼出爱，看你飞翔。 唱悠悠岑宁儿，作曲有卢海彤，填词有卢海彤、吴清峰。歌曲名称叫做《Fly》，嚟自电影《少年的你》。在今日下午公布的第3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当中咧，提名了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同一时间，嚟自《花椒滋味》的《好好说》主唱郑秀文，嚟自《金都》呢套电影的《金都》有 Stephy 邓丽欣主唱，另外有刘德华、古天乐主唱的《兄弟不怀疑》，嚟自《扫毒二》的《天地对决》，同埋有郭富城主唱的呢一首《灰色星尘》，嚟自电影《陌路人》，都同一时间提名了最佳电影歌曲的奖项。刚才我首歌当中提到，就是有一个人去保护这个世界，而这个人就交由我来保护。我呢一种好干脆或者好肯奉献嘅爱情咧，喺细个嘅时候先会有人肯讲嘅，即系大个之后，我哋都会觉得其实最爱嘅人应该都系自己啊嘛。所以呢个就系我哋话初心嘅重要。 穿着孩子一样的衣服，用自己的方式走路，就让我像个孩子一样，时时哭泣，高兴了就跳起来。就让我像个孩子一样，有孩子的思维，爱恨分明，像个孩子的听不懂你们说的话。就让我像个孩子一样，碰到学校到操场，每天晚上的桌就让我做个天真纯粹的孩子。 上一首歌简历有白安主唱的这一首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就让我像个孩子一样》。无论在爱情啊，定是在你人生当中的奋斗的方向，都希望我们无忘自己的初心。 就让我像个孩子一样，有孩子的双眼，在漆黑中仍旧渴望拥抱满天的星光，是新的场，从不爱